大公鸡和漏嘴巴。一只大公鸡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这里啄啄，那里啄啄，找不到虫子吃，急得咕咕咕咕叫。小弟弟捧着饭碗坐在院子里吃饭，他一边吃一边瞧着花蝴蝶飞来飞去，饭粒撒了一身，撒了一地。大公鸡看见了可高兴了，它连飞带跑地奔了过去，嘴里嚷着，好运气好运气，今天碰到一个漏嘴巴的小弟弟。大公鸡跑到小弟弟身边，啄起地上的饭粒来，嘟嘟嘟嘟，啄得可快呢，真好玩。小弟弟越看越高兴，连吃饭也忘了。一会儿，大公鸡把撒在地上的饭粒吃光了，它还没吃饱呢。大公鸡抬起头来看了看，好嘞，小弟弟的裤子上也有饭粒，就来啄小弟弟的裤子了。小弟弟说，大公鸡，大公鸡，你怎么啄我呀？大公鸡说，小弟弟，小弟弟，我不是啄你，我是啄饭粒呢。一会儿，大公鸡把撒在裤子上的饭粒吃光了，它还没吃饱呢。大公鸡抬起头来看了看，好嘞，小弟弟的衣服上还有饭粒，就来捉小弟弟的衣服了。小弟弟说，大公鸡，大公鸡，你怎么啄我呀？大公鸡说，小弟弟，小弟弟，谁啄你了？我是啄饭粒呀。一会儿，大公鸡把撒在衣服上的饭粒吃光了，它还没吃饱呢。大公鸡抬起头来看了看，好嘞，小弟弟的嘴巴旁边沾有一粒饭，就来啄小弟弟的嘴巴。小弟弟害怕了，端起饭碗就跑。大公鸡，大公鸡，别啄我，别啄我。大公鸡说，小弟弟，小弟弟，别跑，别跑，我不啄你，我不啄你，你嘴巴旁边有饭粒，让我吃了它。大公鸡张开金翅膀一跳，跳到小弟弟的肩膀上，朝着他嘴巴上的饭粒堵地啄了一下。小弟弟吓得哭了起来，奶奶来呀，奶奶来呀。大公鸡可高兴了，高兴地唱起儿歌来，小弟弟漏嘴巴，饭粒儿随便撒，他没吃饱饭，我可吃饱了。奶奶来了，小弟弟问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您给我瞧瞧我的嘴巴漏吗？奶奶说，傻孩子，哪有漏嘴巴呀，是你吃饭的时候东看看西瞧瞧把饭撒了。奶奶又给小弟弟盛了半碗饭，快吃快吃，可别再撒了。小弟弟端着饭碗吃饭，大公鸡又来了，他说，我还没吃饱呢，漏嘴巴，漏嘴巴，撒点饭粒让我吃呀。大公鸡等呀等呀，怎么了？一粒饭也没吃到。哦，小弟弟这回吃饭可不东看看西瞧瞧了。小弟弟把饭吃得干干净净，拿着空碗让大公鸡瞧了瞧，对他说，我是好弟弟，不是漏嘴巴。大公鸡没办法，耷拉着脑袋，只好去找虫子吃了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